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先前推出了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纪念邮票小型章一种。小型章上端印有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主体106年2017年6月6日等字样，中心印有一枚邮票，反映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和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在一起。小型章还会有朝鲜少年团的象征少年团团徽、红领巾和向日葵，反映了我国少年团员在朝鲜劳动党的怀抱里志得体兼优，设想无所羡慕，享受幸福。